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各位经常收听我们，或者说并不经常，偶尔恰在此时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通过一直播等等网上的这些平台来看我们广播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度过了一个漫长的炎热的夏季，当然这个夏季还没有完全结束。不过呢，今天在雨后，我们似乎嗅到了一点秋天的清凉啊。当然现在说秋天来了还为时过早，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秋天北京最美好的季节啊。但是呢，毕竟在节气上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秋的脚步了。好吧，那这样在这个午后闲暇的时光里，我们享受着度过了，或者叫熬过了闷热天气之后感到的一丝难得的清凉，大家一起坐下来，你来听广播，或者你打开眼前的一部你喜欢的侦探小说，我们一起来烧脑和破案。那么这就是我们正在为各位呈现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么如果大家看到直播的话呢，会看到今天有两位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姐姐，她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毅，我叫她小爷，还有就是莫乔飞，我叫她小莫。那么今天还要特别感谢一位没有到场的好朋友，也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孔子月姑娘。这一期节目的很多的文案案头工作 幕后的这个艰苦的劳动都是由孔子乐来完成的。那么在这儿呢，节目一开始要向孔子乐同学表示感谢。至于说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什么，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这个节目经常会有一些侦探迷朋友过来听的话，或者你有时候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看到里面刘毅啊，包括小莫，给大家制作的各种的这个推文啊，我们给大家总结的一些历史上的或者介绍的推介的历史上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的话，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说你是侦探小说读者群里的专业人士的话，那我相信可能这期节目你多少会有点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可以说是非典型的侦探小说大师。也许在一些就是文学界或者学术界的一些专家眼里，甚至于都不会把它归在侦探小说这个范畴里面。也就是说，就是长期以来你说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他们之间是有严格的区分的。通俗文学当中当然就包括了像什么言情小说啊比如说琼瑶奶奶啊，也包括这个侦探小说或者是武侠小说。那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们看这些书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上瘾。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它和真正的严肃文学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严肃文学更多的关注的是社会人生，关注的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以及在这个现时代就是各种这个变化，当下的各种的社会问题，那么对这个人类终极关怀，人类追求幸福与美好的目标的各种影响，这是这个严肃文学，它更多的揭示的是人与人性最深层次的东西。相比之下呢，我们知道这个侦探推理小说也会触及到人性，但它只是在解谜的过程当中偶尔提到的。相比而言，我们前几次跟大家介绍的那位日本的侦探小说大家宫部美幸阿姨，相比呢我觉得她更像是一位严肃作家。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是一位比宫部阿姨更加严肃的已经开始渐渐脱离侦探小说作家圈的侦探小说作家，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侦探推理大师雷蒙德·钱德勒。钱德勒呢，这个也许有些朋友对他很熟悉，在这儿呢要稍微爆一个小料，就是刚才我和刘毅和小莫我们也提到，就是我当年在看这部书的时候，在接触到钱德勒的时候，我和很多读者，就因为这次要介绍钱德勒，所以我上网去搜，很多的读者对钱德勒最大的感受，就他读他的作品最深刻的印象，反而不是某一个人物、某一起案件，他设置的某一个什么什么轨迹模式。在这儿我要特别强调，其实钱德勒的作品当中，鲜有、很少能够看到所谓，就是像这个柯南道尔啊，像阿婆呀，像东野圭吾、像岛田庄司，等等这些经典的侦探小说家设置的那些陷阱、那些谜团，在钱德勒的小说当中都很少见。所以呢，看钱德勒小说，有很多读者开始了解他、认识他、被他吸引，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某个人物，不是因为某个案件，不是因为某个轨迹，相反而是因为一杯酒。因为在这个作品当中，在他的系列作品当中，他的那个人物都是有点失意、有点颓废，生活当中很不如意，也不是什么著名的大侦探啊，或者广受社会尊敬的人物，其实都是一些边缘人。而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的那个人物，特别是他塑造的那个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特别爱喝酒，甚至于你可以说他有点酗酒。他喝的最多的一种酒叫螺丝起子， 所以在网上我看到有些读者，可能是年轻人在问，什么是螺丝起子？螺丝起子冲吗？螺丝起子是怎么调制的？因为螺丝起子是一种鸡尾酒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再关于酒的这个文化，咱们就不再赘述了，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要点。就是说，这个作家钱德勒跟其他的侦探小说家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严肃啊。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也许有的朋友不高兴，那你说阿婆不严肃吗？你说东野老师不严肃吗？他们的严肃是在通俗文学领域的侦探小说圈里的严肃，而钱德勒他的严肃或者说他的关切，在他小说里面他所体现出来作家的深层次那种焦虑和纠结点和一般的侦探推理小说家是不一样的，他关注的更多的是世道，是人心，是社会，是时代。他的小说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你看阿婆的小说，其实你说它是发生在上个世纪20、30、40、50、60年代都行，或者你说它是发生在19世纪，这都有可能。但是你看钱德勒的作品，特别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部他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在英文来说，这个英文一点都不拗口，而且非常的通俗易懂。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告别就是告别，我们在机场都送过朋友，送过亲人，或者在火车站告别就是握握手拍拍肩膀，或者是在火车开之前，那个过去在没有高铁的时代，绿皮车的时代，我们是可以一直把朋友把那个人送到火车上的，我们站在车窗下面说啊，你要那个注意点保重啊，路上要多吃点东西啊，得好好休息啊，对对对。那么这个过程大概到列车开最长也就半个小时，甚至没有那么长时间，一般来说就几分钟而已，这怎么会是漫长的呢？告别就是告别吧，告别怎么会漫长？漫长的告别是怎么告别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钱德勒，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在侦探小说史上，在文学史上都很特别。作为一位侦探小说家，他赢得了严肃文学界的致敬。甚至于啊，像日本的村上，这个村上老师，啊，村上春树老师，乃至于据说在咱们中国，大学者、大作家钱钟书老先生都非常推崇钱德勒。钱钟书先生推崇钱德勒不是因为他们都姓钱，是因为钱德勒的作品你仔细去品一品，或者你翻开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你再对照的去看一看《漫长的告别》有没有相似之处，那种情怀，那种悲悯，那种无奈。也许在钱先生而言可能会融汇在一桌牌局当中，而在钱德勒而言呢，就会把它融汇在一杯螺丝起子里。好吧，这个前面的这个介绍呢有点太长了，不好意思。那么我们还是书归正传，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钱德勒究竟是一个什么人。那么这方面的工作呢，我们刚才划分了一下，由小莫来完成，请吧。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雷蒙德·钱德勒。他在1888年出生于美国的芝加哥。他在7岁的时候呢，由于父母离了婚，他就跟着母亲去到了英国。他当时的志向呢是以后成为一名作家，可是母亲和他的祖母都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个公务员，所以他在进入海军部短暂供职了一段时间，但之后他还是选择了离职，选择去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这个选择最后不料失败了，于是呢他在1912年的时候回到了美国定居。恰逢不久一战爆发了，他就加入了加拿大的陆军和英国的皇家空军。一战结束以后，1922年他进入了戴比尼石油公司，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记账员。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还是发展的，他的事业发展的还是挺好的。他不久就升任成了这个公司的副总裁。在2年之后，钱德勒就和比他大18岁的西西帕西卡结婚了。那么他们过了几年的幸福日子，可是呢生活并不总是这么遂人心愿。 他不久开始走了一个下坡路。他在1932年的时候因为醉酒和旷工而被开除了。失业之后呢，他苦于只能依靠存款来维持他的生计，所以他又想到了要不要开始写作。他阅读了一些廉价的杂志，然后开始会模仿一些他喜爱的作家，模仿他们的创作。然后在1933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第一篇侦探小说，也就是《勒索者别开枪》这部小说，经过他的多次修改，他投稿给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廉价杂志，叫做《黑色面具》。这一篇小说就刊登在了1933年的12号刊上。从此以后呢，钱德勒就开始了他的短篇侦探小说的创作。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是在1933到1939年之间写成的。那么其中在1938年他还出版了一本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叫做《长眠不醒》。这本小说出版之后呢，有评论者说这本小说过于暴力，或者说太堕落，但也有人认为这本小说的出版意味着一个硬汉流派的新星诞生了。那么事实证明，这本小说出版了平装本之后，销售量一度达到了40-50万册，这就使钱德勒的名声一下子大振了。同时呢，我们还值得一提的是，钱德勒他还是电影史上一位伟大的编剧之一，他为好莱坞缔造了很多激动人心的黑色电影。他在1943年的时候，派拉蒙公司邀请他去好莱坞担任编剧。他当时与比利怀尔德合作编剧的一个电影叫做《双重赔偿》。这部电影在后来和1946年他编剧的《蓝色大丽花》都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在1944年的时候，他的作品再见吾爱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搬上了电影的大屏幕，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还获得了那个艾德加奖最佳侦探电影奖。在1953年的时候，钱德勒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漫长的告别》。之前刚刚老师也提到过，这本小说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好评，还获得了艾德加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后来村上春树也是对这本小说大加赞扬，还亲自在2006年的时候翻译成了日文，然后在日本出版，掀起了日本阅读钱德勒这个作品的一个高潮。在1954年的时候，钱德勒的妻子去世了。那么去世之后，钱德勒就一度想试图自杀，还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酗酒问题。他同时这个时期他的作品的水准也大幅度下降了。这个时期他只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做《重播》，但是他这部小说的水准与往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不在一个水平上了。那么1959年3月的时候，钱德勒被当选了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的主席。可是呢，没当几天，3月26号他就在美国的加州去世了，享年70岁。那么钱德勒是被视作美国冷硬派的一个开山鼻祖。他这一生中写了还是有不少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长眠不醒》、再见吾爱，还有漫长的告别，还包括一些其他作品，比如说高窗、湖底女人、小妹妹等。他的这些作品对后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刚才呢，小莫呢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大师钱德勒的生平。我们说啊，这个感觉到在这个侦探小说领域里面，就是这些著名的作家，当然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各不相同，就像是这个托尔斯泰说的，就是美满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式各样，大概这个意思吧。可能在侦探小说这个领域里面，作家们的这个个人的经历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我倒是觉得呢，相比而言，美国的作家里面，美国就是跟这个侦探小说沾边的作家里面啊，咱说实话啊，至少有两位这个个人经历应该是不太好的，或者是有点不太，就是日子过得不太爽吧。一位呢就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那位开山鼻祖爱伦坡，一位就是这个钱德勒。尽管小莫并没有明确说，或者是 就是介绍他的这个生平的时候呢，那些作者们可能也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钱德勒包括他的那些作品当中叫什么永失我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些湖底女人呐、啊，其实都是以悲剧来结局，而且这些悲剧结局对于钱德勒来说呢，就是可能更多的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并不是说啊我个人经历当中牵扯到涉及过一些什么凶杀案、谋杀案，我的亲人或者朋友当中有人被害，所以我才会受到影响，不是的，就是当你生活当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创伤，你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的时候，你一样会同样会感受到，就是在这个侦探小说里面那种失去亲人朋友的那种痛苦。比如说像钱德勒，他在失去了他的挚爱的妻子之后，刚才说他的酗酒，在他的作品当中老是出现酒，而且老是出现那个螺丝起子，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这个70岁的时候，当然70岁不能算是年轻了，但是呢，如果说在一个相对这个富足的或者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面，你说他刚刚担任了侦探小说协会的主席之后没有多久，这几天吧，或者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就离世了，可见就是钱德勒的晚年其实过得并不如意，他内心有着很重的这种牵挂等等，也就是说这个可能也使得他的作品当中充满了一种忧伤、无奈乃至于绝望。在他的小说里面，大家最熟悉的钱德勒的那个小说人物，这一点正如像阿婆或者是柯南道尔一样，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有一个侦探，钱德勒的小说里面也有一个侦探，但这也是一个非典型性侦探，他的名字叫菲利普·马洛，这个人完全是一个社会人，对，他是一个那个就是非常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其实真的有那种生计之忧的，然后开了一间那个其实生意非常清淡的那种小的侦探事务所，在美国当然这个其实是法律许可的一个职业，就是你可以开侦探事务所，但是实际上侦探事务所的那个工作并不是像柯南道尔和阿婆所描绘的那样那么的高端大气和上档次，不是的，真正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在菲利普马洛的世界里，在钱德勒为菲利普马洛塑造的世界里的那个侦探事务所，其实做的那些事情，甚至他接的那些活儿，有些都是挺不堪的，比方说叫什么小三儿劝退这种业务，其实也未必不在菲利普马洛的业务范围之内，甚至可能是他的主业。至于说让他去侦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会被害等等，其实这个并不是他经常会碰到的很刺激的事情，而且更加可能的是这些让他去侦查什么谁是不是被害或者谁是不是失踪这种事情，绝对不是表面传递出来的那么简单，它背后有很深层次的其他的问题，这才是钱德勒侦探小说吸引人的地方。那好，说到这儿呢，那么因为在菲利普马洛这个系列当中呢，刚才小莫也介绍了，其实钱德勒这一生当中最受欢迎、最受瞩目也最受推崇的，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位姓钱的大师钱钟书先生和村上老师最喜欢的，那就是漫长的告别。在日本，漫长的告别有着广泛的大量的读者，甚至于到了前几年，日本还专门为了向菲利普马洛、向钱德勒致敬，又重新拍了一遍这个日文版的、日语版的漫长的告别，当然它是完全把故事日本化了。那好，那我们先不说这个吧，我们要不要先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分析这个作品或者讲解的时候呢，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总是觉得时间不太够，当然主要是因为老师本人比较啰嗦，对不起。那今天呢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让刘毅给大家讲一讲漫长的告别到底有多漫长这个故事，有请刘毅。 嗯，好的，那么我就先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漫长的告别。那么漫长的告别这部作品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呢，这个社会背景大概是在美国二战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的美国。 然后这个故事一开始发生的这个场景呢，就很有钱德勒写作的这个特点和风格，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然后在一个酒吧的门口，这个很多人都喝的这个酩酊大醉在门口晃荡。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角菲利普马洛，他也是这个酒吧的常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正刚从这个酒吧里出来。他这个时候看到酒吧门口停着一辆豪车，这个豪车上呢坐着一对俊男靓女，这个女人呢坐在这个驾驶位上，很显然这个车是他的。那么呢，这两个人交谈了几句之后呢，仿佛这个男子他引起了这个女孩的不悦，这个女孩就把他从车上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之后呢就扬长而去。那么这个被踢下来的男人呢，他外貌十分的奇特，他虽然可能看起来这个面相上也就35、36岁这个样子，但其实呢他也就是35、36岁，当然但是他的头发都是白的，他是一头白发，这么一个白发青年，而且他的脸上，这个右脸上有一道非常明显很长很大的一道伤疤，这个又在这个深夜在酒吧门口喝着这个叫什么醉着酒，被一个女人从豪车上踢下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男人。 嗯， 这个马洛呢就在这么一个命运的夜晚跟这个有故事的男人相遇了。那么这个马洛呢，其实当时也是怎么说，作为一个好心人吧，就是说他这么被丢在这个路上也不是个事儿，就决定把他送回去。那么这个男的呢叫特里，然后是一个就是身份很迷的这么一个男人，就是感觉就是总之就是一个特点，很爱喝酒。而且呢，这两个人不是说这个马洛把他送回去这件事就完了，这个特里呢之后呢就缠上马洛了，有点就是想跟马洛有进一步的这个交谈啊，然后就老找这个马洛喝酒，两个人呢就老去这个酒吧，然后点一个刚才李欣老师说的这个螺丝起子，然后就是一边喝一边交谈。那么从交谈过程中呢，马洛知道特里这个有故事的男人，他呢是一个怎么说，刚刚离婚的男人，那天晚上把他从车上踢下去的那个女子就是他的前妻，叫西尔维亚。这个西尔维亚呢刚才也说了有了一辆豪车，他家里呢也非常有钱，他的父亲呢是叫哈伦波特，是这个当时这个报业集团，这个叫什么非常大的一个传媒机构的这么一个老总 CEO 那个级别的 报业大亨。 对，报业大亨，对对对，是这个词儿，这么一个报业大亨。然后呢影响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很大，属于这个社会名流。但是呢这个特里最近呢刚刚跟西尔维亚离婚，然后呢感觉就像是这个丧家之犬，顿时没了安身之所。而且因为特里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很精明能干啊，或者是很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他感觉就是像在西尔维亚家吃软饭。结果这个离婚了之后呢就身无居所了，叫什么穷困潦倒，然后每天也就只能借酒消愁的这么一个男人。 对，这个就是刚才刘毅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开场。那么再过一会儿呢，我们有一段小的广告，小广告之后呢还是有请这个刘毅继续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到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并且关注我们正在为各位呈现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午夜侦探社，欢迎你来，同时还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追案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 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好了，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又回来了，我是警长立新。我们抓紧时间，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段漫长的告别要呈现给你，所以这个故事呢讲的有点冗长。之所以冗长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这个告别本身就很长 ，the long goodbye。啊，好吧，那么我们来请小爷刘毅继续给各位讲。刚才只是个开场，两位主人公就是马洛这个侦探和小说里的另外一个男主。特里他们出石，继续吧。 好的，那么刚刚讲到两位出石，这个特里和马洛似乎是快成为了朋友，两个人老是在一起喝酒。但是呢，这个马洛他其实身为一个这个小侦探，他不想跟特里有过多的牵连，他只是觉得他这个特里呢，只不过是他帮忙他回家的一个醉汉而已。但是这个特利呢好像老想缠着马洛，有一天呢来到马洛家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了，我离婚了，我没有生计，我要去那边谋了一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然后呢他就把一个白色猪皮的这么一个很珍贵的箱子寄存在了马洛那儿，说这个以后会回来取。马洛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接下了这个箱子。就在这个特利去拉斯维加斯不久，这个特利的前妻西尔维亚居然打电话给了马洛，询问特利的下落。那么马洛呢，虽然对这个西尔维亚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呢，还是告诉他特利去了这个拉斯维加斯。不久之后呢，这个马洛就得知西尔维亚去拉斯维加斯找到了特利，而且两个人回到了这个洛杉矶复婚了，这两个人又结婚了，又成为一家子了。按理说呢，这个特利的好日子算是又回来了，但是呢，在马洛眼里，这个特利呢却感觉没有什么幸福的感觉，脸上还是一脸愁容，这个刀疤显得好像更加深邃了。那么在这个这样两个人这个若有若无这个联系的这个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特利有一天突然找上门来，而且手里拿着一把毛瑟手枪，这个非常冷静，然后有点甚至有点木讷，感觉这个一晚上没睡。然后他就跟这个马洛说，西尔维亚死了，他的妻子死了，死在这个客厅里面，他们家的那个客厅里面。然后这个马洛一开始这第一反应，正常人第一反应都是这个特利把西尔维亚杀了嘛，因为特利显然并不爱西尔维亚，他并不幸福跟他过在一起，可能这个终日忍受不了西尔维亚的侮辱，就 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还拿着枪，而且枪里的子弹还有子弹，但是呢这个枪里的子弹是满的，一颗没少。然后这个马洛呢再看特利的这个状态，就感觉特利应该不是杀人犯，而且但是 这个特利关于他到底有没有杀希尔维亚，或者说他认为希尔维亚的死因有哪些，他也没有再具体的再说，他只是说希尔维亚死了，然后就摆出一副那个就是叫什么对世界失去了希望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呢他就跟这个马洛说这个他要走，他要赶紧离开这里，他要去这个墨西哥，然后让马洛送他去。这个马洛他也是明白人，他毕竟是这个侦探，那我要送你去，你要杀了人，我再送你去机场，你再跑了，那我不就成从犯了吗？但是呢本着这个马洛和特里之间的这个交情，他还是选择相信特里他没有杀人。于是呢在这个特里有一些死缠烂打的这个说服下，就把这个特里送到了机场，特里就坐飞机就去往墨西哥了。那么去往墨西哥之后呢，很快这个希尔维亚她毕竟是报业大亨的女儿，这件事情很快就这个叫什么曝光了。然后呢但是她毕竟是这个报业大亨的女儿嘛，这个她的父亲哈利波特什么哈伦波特， 好的，好 突然跑错场了，哈伦波特他呢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压了下去。很快这个特利和希尔维亚之间的这个谋杀案的这个案件呢就在报纸上不见了踪影，但是警察呢还是在调查这件事情。很快马洛和特利之间的这个联系就被警察发现了，马洛就被当成第一嫌疑人，这个被弄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然后就说这个你有谋杀嫌疑，这个对他一顿折磨，这个又打他呀又骂他呀又冲他脸上吐口水啊之类的。这个马洛呢相当于是百口莫辩，因为他确实是不知道，就是从客观上不知道特里到底有没有杀人。那么最后他是怎么出去这个监狱的呢，是一个律师过来保他出去的，这个律师呢是哈伦波特找的。这个律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哈伦波特希望马洛不要再查特利这件事了，让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这个希尔维亚的这个死亡了。那么从这个监狱里出来之后呢，这个马洛得知特利其实已经在墨西哥自杀身亡了，就是警察其实已经追到了墨西哥。然后呢他追到墨西哥之后呢，在警察逮捕特利之前，特利就在宾馆里面吞枪自杀了。而且这个特利吞枪自杀之后，他还给这个马洛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并没有杀希尔维亚，但是我必须得顶着这个罪，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自杀。然后呢还给他寄了这个很多钱，就是让他用。那么这个呢相当于就是一封这个告白，不是告别信，哎，今天口误好多呀，这个告别信。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漫长的告别中的这封告别信。这个马洛呢看到特利的这封信，内心还是深刻的这个坚定着特利是无辜的，特利是清白的，他一定是被人逼的才会这么做。所以呢他就决定自己想要这个调查一下这件事情。在这之前呢先提一下这个希尔维亚这个人。希尔维亚呢他是死在这个他们这个大宅子的这个客房里面。他死在这里的时候呢是怎么说，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没有穿衣服的。而且希尔维亚他作为这个有夫之妇，他的这个为人作风不是很好。这个跟可能就是有这个出轨的这个迹象，而且不止跟一个人。所以说呢这个马洛觉得肯定不是特里，肯定是这个他的情夫中的某一个把他给杀死了。那么他正打算要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另一个女人找上门来，这个女人叫做艾琳，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妇女。然后找她来干嘛呢，找这个马洛来去找她失踪的丈夫，她丈夫叫韦德，也是一个当时社会上非常有名非常有声望的这么一个大作家。但是这个大作家有一个缺点，致命的缺点是什么，是酗酒，非常爱喝酒。然后呢这个每次而且喝酒之后呢总是会干一些这个失去理智的事情，比如说殴打自己的妻子，或者就像现在这样失踪，就是去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么这个马洛呢就接下来这个案子就开始找这个韦德，在韦德的家中呢发现一个字条，就说这个谢谢你威医生。那么这个威医生就成为了寻找韦德的线索。 那么他在这个找到这个叫什么电话簿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找到了这个微城里面微姓的医生，最后呢就找到了韦德。那么韦德对这个马洛能把自己安全送回家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这个酗酒之后不干人事儿。那么威勒呢就很喜欢马洛，就想让他再继续帮艾琳看着自己，就是想要在他的新作品发表之前让他能顺利的把这个作品写完，不要再去喝多了喝醉了然后就中断写作。那么这个马洛呢就开始常这个叫什么定期的去往韦德家，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住在他们家里。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呢，他发现这个韦德的妻子艾琳好像并不是很爱韦德，对韦德的一些事情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甚至是冷眼相待。而且呢这个艾琳很危险，就是他对这个马洛有一点意思，然后呢就是这三个人的关系之间就变得很复杂。但是马洛呢他其实不想牵扯到这个混乱的这些关系家庭关系当中，他只是想说做一个侦探的本分，拿了钱我就走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这个韦德家里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韦德喝醉了之后这个有叫什么就是把自己给磕伤了，然后还拿这个想要拿枪就是对自己比划要乱比划那种感觉，就失去理智的那种。那么他当时呢就是救下了这个韦德，韦德那个清醒了一点之后呢就说，我有一张字条我放在了那个打字机底下，你看一下，你看了之后把它撕了，别给艾琳看，别给我妻子看。那么说完这话呢他就睡去了。这个马洛呢就按照他的要求去看了一下那个字条，这个字条呢写的内容反正就是很有点混乱，但是呢其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引起了马洛的注意，这句话就是曾经有一个好人为我而死。那么一直沉浸于特利的案子的马洛一看到这句话，这个就很有感触，就突然感觉有一个灵光乍现的感觉，就是威德是不是跟特利的案子有某种关系，有某种联系呢？这样的话他就对这个威德和艾琳他们这个家庭就更加的疑惑，更加感兴趣。那么他之后就一直常住在威德家里，但是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威德和这只有威德和马洛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马洛好像又有点这个威德呀好像又有点这个喝多了喝醉了，然后又有点神不清的那种感觉，就躺在沙发上就感觉像要睡觉要睡去了。但是结果等到这个马洛去叫威德的时候，去看威德的时候，却发现威德其实已经死了，其实已经自杀了，手里还握着一把枪，然后头上有一个弹孔。他为什么自杀没有发现呢？就是因为他们家后院的那个有一个池塘，然后里面有一些人在开汽艇，他开枪的时候一定是那个汽艇的发动机声音非常的大，就盖过了枪声，所以马洛没有及时发现他自杀。那么威德死了躺在沙发上，这之后呢突然这个门铃响了，是艾琳回来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呢，在这个小说当中呢已经出现了两位死者，而这两位死者之间呢都有某种错综复杂或者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直到这儿说实话啊，其实这个不是留意的问题，其实你就是看小说的话到这儿你也不会就是很清楚，这个小说有时候会给你感觉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似有似无，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状态。它不像一般的侦探小说，说一开始有一具尸体躺在客厅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马上就是警察来侦探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勘察现场，把证据都罗列在这儿，然后有证据链，然后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士吧进行各种各样的讯问，那么来抽丝剥茧的，首先要判断谁最有可能是嫌疑人，这是一般的侦探推理小说的这么一个套路。但是在这个钱德勒的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漫长的告别》里面不是这样的。其实第一具尸体出现距离这小说的开场，小说开场我给大家念一遍啊，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第一次瞧见特利他喝醉了，对，这就是他的开场。他一开场用了大量的篇幅不惜笔墨的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醉鬼是怎么让他被他媳妇儿从车里面一脚踹出来的。 直到这就是这个从这个开场开始，一直到他的妻子希尔维亚被杀，这已经是过了几十页了，或者十几页了。对对对，这个皮儿已经很厚了。对 ，OK。然后在这之后，在这之后，第二具尸体出现，其实距离第一具尸体也过了好几万年了。对于很多侦探小说迷来说，怎么还不出事儿啊？ 你可能都觉得就这一具尸体就完了，就不会再有第二具了。 对对对。而且这第二具尸体大家就有点审美疲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过这过程当中，钱德勒用了大量的笔墨挥洒在比如说像马洛在一次一次的和特里喝酒，他们又喝了一杯螺丝起子，又喝了第二杯螺丝起子， 对对对。 然后包括这个特里出事之后，那么这个马洛替他顶罪进了监狱，这个受尽了当时警察的殴打谩骂，还有就是他被赎出来，他和那个特里老丈人的那个律师的交谈，见到了特里曾经一起在部队服役的，但是现在呢已经完全变成社会人的，比马洛还要社会人的两个社会人，两个黑帮头子，跟他们的这个交集，这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只言片语会让我们把特里的人生，希尔维亚的人生好像是能够连缀起来，包括后来他们见到了那个艾琳，那个美艳的女人，然后包括她的丈夫那个大作家韦德，似乎他们之间有些联系，但这些联系始终是模模糊糊的，说不清楚的。 嗯， 是不是说作家没有这个能力明确的告诉我们把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说清楚呢？我认为不是，是作家有意要这样的。他这样做是为了固步一阵，要迷惑读者吗？其实也不是，他向我们展示的是生活当中的原貌。这就是严肃的作家和通俗作家的不同之处。通俗作家是给自己和给读者们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本身就真是个故事，这和现实生活当中是距离很远的。在伦敦不可能有一个贝克街什么什么21号 B 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是有，那是因为有福尔摩斯，这是一个旅游景点，现实当中是没有的。所以钱德勒在小说里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世界当中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就是模模糊糊，欲说还休，说不清楚的。比如说这个作家韦德，他和他的媳妇儿艾琳之间本身感情不好，那么特里和他的老婆希尔维亚就是第一个死者之间感情也不好，而这两个家庭之间似乎貌似又有着一定的交集。可是就是正是在特里失踪之后，艾琳去找马洛，马洛这个就是他可以找很多其他的马洛呀，其他的那些个侦探去给他找他丈夫啊，他为什么要找马洛呢？这都是疑问。但这些疑问钱德勒没有明确的给读者， 是的， 他让读者自己去琢磨，你自己去想为什么。而且想这些的目的其实不是让你去解开这个谜，而是让你体会人生。就是艾琳她始终有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嗯， 就是她让马洛去找她的丈夫，然后呢又她在跟马洛发生一些联系交集的时候，她又在诱惑马洛，对。而且这过程当中呢，肯定她也是只言片语的，一丝丝的，含含糊糊的，朦朦胧胧的，让马洛意识到艾琳与她的好朋友特里之间也有些千丝万缕的瓜葛和联系。 是的。 而在韦德被杀之后啊，不是，说错了，对不起，你看我弄穿帮了。到这个刘毅讲到的这个地方是韦德是自杀，但是后来经过马洛的，其实马洛一开始就怀疑这一点，不光是他怀疑，很多其他人也包括警方也在怀疑他是不是自杀的。尽管就是设置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啊，这一点是比较经典的侦探小说的方式，就是一个密室，韦德是被反锁在屋里面然后吞枪自尽的。 对 对，当然这里面有这个之后有很多的细节我在这就不赘述了，因为我们实在是穿帮或者不是就是爆料爆的太多了，这样不太好。对，我就告诉大家他的结局是韦德是被杀的，杀韦德的人和杀害希尔维亚的人是一个人。而且马洛在侦查这起案件一直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就把真相揭开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很快乐的。他和很多的侦探说把这个谜揭开之后啊，你看看我多棒我多牛啊，你看你们都不知道，你看就我猜中了，这是个猜谜游戏好吗？而马洛 他所面对的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真实生活当中，其实整个过程当中，马洛的内心都是崩溃的，因为他没有遇到过一个好人，除了他一开始遇到的那个醉鬼朋友之外，其他人一个好人都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马洛始终是被各种各样的坏人欺负的，他被警察打，被那个西尔维亚的父亲，就是特里的那个老丈人鄙视，然后这个等等吧，就是其实艾琳在雇佣他的时候，包括艾琳在诱惑他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看得起他，把他当做一个社会人侦探，反正你要愿意的话，反正我一个人独守空闺，我丈夫是个醉鬼，那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可以玩一玩，对，也就是这样，就是想跟他玩弄一下感情游戏，仅此而已。对，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他碰到的人其实给他的全都是谎言，都是假象。而对于马洛来说，他的任务，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假象一个一个的揭开，但实际上他不愿意这样。这就是这个告别为什么这么的漫长，他有意的延长了告别的时间，他老想告别，老想告别，但他老告别不了。跟谁告别呢？跟特里告别。这两个好朋友，当他们开始初识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这么一个场面，两个人都很失意，一个家庭失意，一个事业上也不顺利，两个边缘人。特里尽管就是娶入豪门，他娶了一个有钱人的女儿，但他在有钱人的家庭里面，说句老实话，他连一条宠物狗都不算，就是完全是就是被人家鄙视的那么一个很边缘的那么一个状态。对，然后后来呢，因为如果说这个西尔维亚被杀，那么我们前提说西尔维亚的之死和韦德之死的这个真凶是一个人的话，那毫无疑问肯定不是特里，因为当韦德死的时候，特里已经自杀了。他是不是自杀我们先不管他，这个你要看书看到最后你才知道，这个我不要告诉你，告诉你的话我们就太过分了 太剧透了。 对对对，但是就是在这个特里和马洛初识的时候，两个失意的人走到一起，两个被社会的种种的这种不公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歧视啊鄙视链条打得浑身是伤的人在一起，只能够借酒浇愁，他们也觉得这样不好，那好，那我们就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螺丝起子干了，我们告别吧。结果总也告别不了，一会儿是特里说我杀人了，我媳妇让我打死了，然后再过一会儿是这个马洛因为这个那个受了牵连进了监狱了，然后再后来是这个艾琳雇他说给我找丈夫，找到丈夫之后呢又发现他丈夫本身是个醉鬼，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家暴的这么一个家伙，而且艾琳本身也不消停，他自己这个他生活也很丰富，他有很多好朋友，对对对，他的好朋友里面包括特里，艾琳和特里的关系，我在这儿可以向大家就是算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剧透吧，艾琳与特里的关系是解开整个这起事件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个你要看书看到最后你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对，马洛在韦德被杀之后，一度他也曾经被人怀疑过，因为有人觉得你住在韦德家里面，你觉得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能不让人多想吗？ 能不让人出事吗？对不对？你跟艾琳之间，你们两个人干净吗？好，那要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就是这个马洛，首先他面临的不是去抓真凶，而是为自己洗清冤枉。他跟艾琳真的什么都关系都没有，他倒是和这个，就是韦德的这个就是媳妇儿的姐姐，就是死者西尔维亚的姐姐，有过感情。但是呢这个感情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无疾而终。尽管他的姐姐希望跟马洛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这个可能钱德勒这个人就是作家内心其实往往都很柔软，写到最后不是这部书啊，在下一部书里据说是这个钱德勒又让这个女人这个姐姐和这个马洛最终走到了一起。但是我很怀疑这一点，因为马洛本身我没说嘛，他也是半个社会人，而且他的生活经历、他的三观、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圈子跟那个豪门里的那个大小姐 完全不同， 他们能够在一起生活吗？这个我很怀疑。当然这个也许你会说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也太过于世俗呢？为什么公主和王子就不能生啊，在在在在 在城堡里面 啊，快乐的生活， 快乐的生 活，幸福的生活， 快乐的生了一个又一个呢，对吧？啊，那好吧，那我们也就算祝福他吧。但是在小说里面，就是马洛至少在漫长的告别里面，其实呢，最终尽管他解开了谜团，找出了真凶，但是他也并不快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其实还是挺温暖、挺美好的，因为在小说的结尾，马洛终于完成了一次告别，这是漫长的告别，经历了漫长的告别之后最后一次告别，这次是真的告别。而这次告别对于告别的双方而言都还算是比较的愉快，或者是比较的释然，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至少呢大家还能在一起喝一杯什么什么什么，做一次告别。哦，我们再说了，已经剧透了啊，好吧。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么最后结尾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有意的延长了一点这个播放歌曲的时间，没有别的意思，不是为了偷懒，是因为这首歌呢据村上老师村上春树考证和这部书有直接的关系，说他认为钱德勒之所以把这部书的名字定为漫长的告别，就是和这首和钱德勒同时代美国流行的歌曲有关。这歌曲呢翻译成中文叫每次别离，英文呢我这英文实在太差了，就不在大家面前在这卖弄了啊。反正我觉得歌是很好听的，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小爷刘毅，还有小莫，还有今天没有到场的孔子月朋友。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先不把这话说死，也可能我们会介绍就是从下周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介绍一个系列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本土的侦探小说家，也可能是一位新锐的，就是现在还在创作的小说家，也可能是一位已经这个离世的，但是非常经典的一位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家。好的，那么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接下来的这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魔力 X 档案，大家继续关注哟。 Every time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